其实用两只手叫出真出来，但是他还是爱重复，爱音乐，爱爱爱，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。写歌其实不容易，卖歌要靠运气，靠关系，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，但保留会不会用，用用会不会被打，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 来来来。 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、 王子为了拯救公主变成石头，葬送和她终生相守，刚好一百年后公主葬礼无忧，偏偏才到苏醒时候。 I love you。 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。 生死没鸳鸯， 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

谁也

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走向走避走避避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 白色。

许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 少呐喊，你陪我度过一段时光，你吻合我相拥，陪我想。

见底。 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拥有一样的回忆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傻的笑的就好像你，像你

说了再见，看曾经误解。